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参观了人民武装力量省气工局装潢制品及科技成果展。展厅里展出了人民军的建设部队和建设生产单位所创制的550种13万1620件各种气工具、装潢制品和530多件科技成果资料。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着展品说，比起两年前的器具工具展会大有变化。这是在建设的繁荣期呈现的一个格外别样的风景，建设部门发生了大革命，并对此表示十分满意。他说，展厅里展出的创制品都制作的适合朝鲜人的体质，也便于使用，建材及门窗类家具等品种也多，质量也好，并教导说，要按照党的意图大力展开斗争，努力实现建材品的国产化、多样化、多种化和多色化。他说，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只要狠下决心，什么都能够制作出来。要坚持推进用我们朝鲜式方法来创制建筑设备和材料的工作，而不要想监考他国的，并强调要让社会以积极学习人民军军人的斗争风气和工作态度。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这次展会在进一步推进建设大繁荣期方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并提出了建设部门的任务。随同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力量相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和人民武装力量省副相陆军中将金正官同志。